场，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近隧道口一带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康湖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老婆，俾 B B 食咩好呢？咁多资讯同推广，点拣啊？ 为咗维护母乳喂哺，政府推出香港守则。指引业界在销售婴幼儿配方奶和预先包装食物时提供客观的产品资讯，保障母乳喂哺。 问埋医护人员的意见，那就可以做个啱自己的决定啦。 上 fhs.gov.hk 了解多啲啦。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哇，好热啊 ！PC， 喂， 哦，喂，好热啊！点算啊？ 一个礼拜又翻到嚟，喂，水上活动咧，我真系最近睇咗好多啊， 系咪啊？近排嗰六嚿腹肌出晒嚟，系咪？要玩下水啦，系咪啊，大佬？ 我哋最期待嘅水上乐园啦，嚟啦， 嗯，系啊，咁啊，讲紧海水公园嗰个啦， 系啦，冇错，九月廿一号啊， 系。 喂，但系原来除咗嗰个之外咧，知唔知元朗同大埔分别都有各自嘅水上乐园？ 我有睇过啲唔同嘅 YouTuber 同埋 KOL 开始帮佢哋做啲宣传。咁就有啲唔同嘅吹气嘅斜滑梯俾你玩咁样。 我上个礼拜去过元朗嗰、那个，嗯、即系我当然冇入去啦，即系入去玩啦。咁但系我喺出边观摩下， 系咪睇下靓女啊？系咪又系？ 佢好多嘢，佢系除咗有水上活动咧，陆上佢都完全咁照顾住你嘅。佢、 嗯、 有个舞台，大型舞台咧都会有一啲表演俾大家睇下。 哦，咁可以试试谂谂啦，因为一家大细呢啲宽度一个周末就最啱啦。嗱，中意玩水玩水，中意睇表演啊睇表演，睇舞台。设计睇舞台设计，咁就 very good 啦。咁啊，详情你自己上翻即系有关嘅网站去睇睇谂谂啦。咁啊，都要用钱嘅，不过唔紧要啦。依家大家有消费券啊嘛，系咪先？ 冇错， 会用咗未啊？ 最 紧 要 一样 嘢，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记住，都仲系疫情期间，大家要保持防疫嘅距离。 冇错啊！喂，但系 PC 你用咗未啫？啲钱 我用晒啦， 用晒啦已经啊，就系挥金如土啊！咁唔紧要， 我刺激经济啊嘛， 啱嘅。咁啊，转个角度啊吓，咁啊讲讲湾区入边点样啊，即系创造多啲就业机会咧，就唔系。我同埋你去创造啊，揾个老板级嚟讲下，喂，究竟啊点样可以做到优势互补呢？即刻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场先啦。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上个礼拜见你同阿 Kitty 咧就讲咗嗰啲新盘啊，即系翻到去即系肇庆又好，广州又好，想买楼咁啊。室内设计方面你晓唔晓啊？ 少少都有嘅，因为我本身平面设计嘛， 系咩？ 系啊，所以都有啲了解嘅，都系同出一门啦。 系，我就身材平面，自己设计翻系啦。人哋睇奥运咧就睇到好立体嘅。即係嗰啲跳水運動員有六嚿腹肌啊，我就平扁平平咁樣啊，咁但係唔緊要嘅，即係 我都好立體啊， 你都立體， 我冇腹肌，但係都立體。 該突出嘅位置突出， 啦，冇錯， 該凹入去嘅 由八嚿變翻一嚿嘛。 我想講就凹啫，係啊。喂，好啦，咁啊即係要關於喺香港咧，如果做設計咧，都真係用好多錢㗎。你室內設計啊，都唔少錢。譬如買咗嚿嘢翻嚟啦，即係我成日都話嗰嚿嘢係咩咧，就係房地產啦。啊，即系点样用一嚿嘢去形容呢？喂，阿欧，你系咪形容得太平啊？咁样系因为咧，唔系形容得平，系香港啲楼价太高啦。你买完嗰嚿嘢咧，你都唔会见到嚿 屋契嘅，即係唔會見到嗰張即係買嗰一樣嘢，到你買以至 trade 走佢咧，其實你都冇實物嘅。 所以我覺得室內設計個影響可以好大。 係啊係啊，真 係我近年咧，即係可能喺灣區尤其是特別多咧，即係點樣去將一啲舊嘅建築咧，經過咗一啲設計之後咧。保留翻舊嘅原貌，但係裡面嘅全部都係新嘅。 哇，係啊，厲害啊嚇！咁啊，究竟點樣可以做到一個新舊並存呢？以至有啲室內嘅設計師都想翻到去灣區入邊發展，有冇門路咧？今日拜師求問啦，請嚟咧啊，我哋室內設計師嘅朋友啦，以至哇好多唔同嘅 title 啊！你想我講邊一個啊 ？Fat 係咪講一帶一路創意企業白金獎嘅得主啊？定還是係咧即係講你其他會嘅一啲榮譽會長啊？定還是係中國國際？系设计师十大最强影响力嘅设计师，2017年攞到呢个奖项啊！咁我哋嘉宾咧有陈天伦阿 Fat 啦，早晨， 早晨， 早晨，嗱，我唔读晒出嚟啦，不过咧即系关于设计咧，你当然就在行啦，以至已经成为跃升为一个企业家啦，咁样，咁偶尔都会设计下嘅，咁当然帮啲。即係勁人啦，或者幫啲勁嘅樓盤啦，做一啲聯成設計嘅項目啦。不過我哋回想翻搭時光機，將條時間線褪翻去10年之前啦。其實點樣翻到去內地賺取第一桶金，以至發跡啦？我可以咁講啦，可以話係灣區嘅先驅啦。咁啊 ，Fat 交俾你講下啦。嗯， 唔好意思，未發啊，唔好意思啊， 係你謙虛啫， 唔好誤導啲朋友啊。 唔係誤導，係啊， 亦都係冇發到嘅，未死點解啫？ 係唔好咁講，即係大家都好謙虛，對於。呢一樣嘢嗱，咁啊實踐啲啦，咁翻到去灣區入邊發展，用發展個法啦，唔好用發達個法啦。咁你會點去形容你一路走來嘅呢一個道路咧？ 哇！呢、這個真係好奇妙一件事。我1999年上去噶啦，唔係10年前啦，20年前啦已經係。咁就好偶然嘅機會啦。咁我幫一個香港應該都叫做唔錯大嘅一個發展商啦。阿李生就上去上面去做佢第一個項目，咁就做下做下，原來喂喺國內嘅機會同埋喺國內攞嘅費用咧，係比香港哇起碼多2个0嘅， 即係賺到啦，係啊，即係賺到啦，我哋好直接嘅呢啲通常都係直率啲，同埋件事已經發生咗10年㗎啦，係啊，要報税咧都報咗㗎啦， 報咗報咗，一定報咗，交曬 㗎啦，交突㗎啦，咁樣係啦。 咁就咁得唔得意喎？咦，唔係話我攞多一個零嘅問題，或者攞多2个0嘅問題，係講緊係件事係被尊重啊！咁被尊重，你先至可以攞到咁嘅錢啦。咁當然啦，咁佢哋都係啱啱開始佢嘅喺成個叫做嗰陣時都未有大灣區啦。嗰陣時我哋都係發展緊呢個珠三角啊，喺廣州、深圳、珠海、未到江門添嘛，都係中山呢四個地方為主噶啦嚇，未有惠州，未有成嘅嗰陣時都嚇。咁我哋主要都係做緊一啲珠三角嘅地方。咁1999年開始，我哋做咗1-2年，咁咗原來哇，到我哋1年都可以做到有成10个盤嘅，原來都。我係做發展商嘅一個。策劃嘅設計啦，咁佢哋要買樓，買咩樓？要做啲咩貨？要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好快速咁樣可以賣得到錢嘅咧？咁我哋裏邊係要俾好多意見喺裏邊啦。 咁呢個都係10年前嘅一個情況啦。咁當然你見近排都。即係啲紅線都越畫越深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喺股市入面都反映得到。不過調翻轉頭啊，你又點睇？譬如翻到去灣區入面一啲叫做創業嘅機遇啊，以至調翻轉頭就係、是，喂，可能有啲年輕人都想好似喂阿 Fat 好成功、啊，想叫做臨摹你嘅成功足跡、啊。你覺得現階段環境許唔許可？呢、這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就係、是、你有啲乜嘢 tips 可以俾到一啲想創業嘅年輕人翻到灣區發展？ 我哋咧就真係紅褲仔喺灣區咩都冇，冇人脈，咩都冇嘅，唔會話識人，唔會話識咩行長，唔會識乜嘢書記，乜嘢人都唔識，咁就上咗去。 係 咁你話而家得唔得咧？都得，可以冇問題嘅，唔需要話去識佢要巴結啊，任何諸如此類啊，你唔好搞到自己好多公務添，搞到自己嚇、啊。最緊要就係有冇生意，有冇人揾你。你自己喺香港嘅 IP 得唔得啦？或者你喺國內你自己嘅能力係咪可以即係稱職先啦？最緊要係 能力夠唔夠啦，有冇實力啦？ 係啦係啦。咁因為講緊過去20年啦，咁由國內嘅有好多嘢咩都唔識，咩都唔知 咩都冇嘅年代。咁但係而家佢哋已經個資源啊，任何資訊啊都比我哋多，佢哋可能一年都去三次米蘭，我哋可能三年去唔到一次，咁佢哋嘅知識係比我哋廣好多嘅。佢哋有嘅資訊俾我講，只係話佢哋用唔用，可唔可以發揮到出嚟？咁香港人嘅特質就好得意嘅。香港嘅特質咧就係諗嘢比較細緻啲。因為我哋空間好細啦，每一樣嘢發生嘅嘢都係好急速嘅。我呢度拍完位，跟住又入嚟就得㗎啦。我喺度食完個飯，跟住我就可以又過嚟錄音㗎啦，可以。好快脆嗰件事，同喺大陸唔同嘅。喺大陸可能我要搭好耐車啊，好似我去啲廠咁樣去參觀一間廠，可能我要揸部車去參觀間廠。最少嗰個都要踩單車㗎啦。都好難話唔會行得到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就話我哋香港人快速我哋係慣性咗咁一啲咁嘅急速嘅步伐咧，反而去到國內咧，真係有呢個咁嘅用途，因為佢係發展緊嘅國家，佢係當其時啊，而家係好成熟啦，當然我哋中國已經好成熟啦，咁佢哋係越嚟越需要咧我哋嘅參與，因為我哋有好多嘅。我有好多嘅資訊咧，都係喺國內都仲未攞得到嘅，即係起碼我哋都起碼上到 Google 啊、Facebook 啊，完全冇問題啦。我哋大家都可以喺接觸國外嘅一啲 世界嘅一啲資訊 啦，我哋會係快好多啦。 係，咁都仲有個優勢嘅，仲可以做到個優勢互補嘅。 有優勢，有優勢，有優勢。咁係啊，雖然佢哋會翻牆，咁但係就佢哋要翻牆都要時間，佢唔係 anytime 好似我哋咁樣，我哋即時，我打開個電話我就可以已經係可以碌到個 Facebook 嚟。 尤其是講到設計咧、創意咧，其實都係多維度同埋全方位咁樣。我知阿 Fat 咧，其實喺深圳都有工作室啦，或者喺灣區入面都有工作室咧，唔多唔少。除咗當地，你會請一啲後生仔調翻轉頭嚟緊呢兩年有機會，如果翻到去內地嘅話，會唔會喺香港做一啲聘請會？或者有冇啲後生仔跟到你翻到去內地啊？佢哋都冇水土不服，即係適應到個衣食住行，或者你又點樣 train up 佢啊？如果喺內地嘅工作模式應該係點，同香港有啲咩唔同？你又不如詳細啲講下啦。 嗱，我哋喺大陸21年啦，我一路都係請緊香港人嘅。咁我香港個寫字樓根本上就一路擺喺度咧，都係 for interview 嘅啫。喺沙田嗰度。我記得我2003年沙士我第一次。做呢、這個嗰、那個叫港交會啦，沙士年頭係搞唔到嘅，四月搞唔到嘅，咁啊一路 extend 到去10月，extend 10月就開啦。哇！我個 booth 咧係打咗兩個蛇餅，我個 booth 係打咗兩個蛇餅，跟住我打電話俾我啲朋友話：，哇喂，我個 booth 打緊兩個蛇餅啊！原來個生意係咁好做嘅，我俾啲即係唔係話太複雜嘅嘢，國內已經係好接受啦，已經係，但係佢哋話。唔係啊！而家上嚟沙士喎，而家喂唔係啊！你唔好講啦，翻嚟飲茶先講啦。即係好多人都耍我，好多人咁我真係好唔捨得嗰一下嘅。我好記得嗰一下就係喺2004年嘅10月開唔到，跟住咧就2004年嘅4月開翻。咁我啱啱回暖嘅時間，咁我就做翻呢件事，覺得佢好可惜啊！哇！啲客就喺你門口，但係原來你想叫人翻嚟係好難嘅喎，原來咁，所以我一路我都好想有個心願，就係希望你唔識去珍惜啫，我希望我會請到一啲人翻嚟去幫我一齊做啊！咁我一路 keep 住個公司都會有4-5個香港人。我哋翻工要翻深圳噶，我每個月係要俾多幾千蚊佢哋搭車同埋買現梭，係俾佢哋要每日翻工翻深圳。 啲良心僱主 喺深圳邊度啊？ 喺羅湖，我哋喺羅湖， 所以就每日都過關咁樣。 每日都要過關，我哋好近嘅啫，我哋就過咗關。我哋有個專車，我自己有部車七人車，我司機就每日都你打電話俾佢，佢就 anytime 都可以喺關口接你，跟住就可以去到我公司嚟嘅。咁一路 keep 住有10多年，都係咁樣。咁但係講真一句啦，因為講緊佢哋喺我哋做有好多同事咧，做完之後咧，佢真係人哋都個同我講話喺你度做一年，等於喺出面做3年。 少林寺啦，係啊，總之學咗啲嘢啦，係啦。 咁工作量係好多啦，佢哋每人咧，佢哋都差唔多去到11:08字先走嘅，夜晚啊，因為要過關。咁我車仔下面等佢哋，跟住就叫佢衝過關。第二朝早就亦都係9:00正 就翻嚟開門， 係係係 香港人啊，我真係 熱愛， 好熱愛呢個工作，好熱愛呢個工作。咁呢個係我自己好刻骨銘心，即係幫我啱啱開檔嗰個時間，有幾個香港人都係咁樣做。咁我一路我覺得哇，香港人好靠譜啊，可以真係可以去教佢哋啊，去成。咁就係啦，所以我一路都 keep 住有香港人去幫。 咁譬如佢哋翻到去內地，會唔會都一開始咧都要老闆帶住佢啊點做點做，或者教你認識下咧內地嘅文化就點點點，尤其是舊時嘅年代啦，或者依家都要有啲適應啊。譬如你翻到去，喂點解即係你見鄭州都係啦，咁即係大家都係用一個無現金支付嘅城市啦，已經變成咁樣。你講緊鄭州喎、 所以我先想問下，咁二十年前同啱啱可以而家最近年咧，因為近年變化真係好大， 係啦，飲食啊、支付啊。 员工嘅适应会系点样咧？ 咁样咯，吓 你今上近年嘅意思都系呢五到七八年， 系啊， 突然间个转化真系好大好大。 嗯， 咁就我呢五年咧就冇国内冇香港嘅设计师啦，因为我自己嘅阵地又转咗去另外一个地方， 系 我转咗去柬埔寨。咁就咁我就开始我会有其他国家嘅同事啦，马来西亚、柬埔寨同事啊，咁又另外一样嘢咯。咁但系当我喺因為我好得意啊，話俾你聽都唔信，我做咗二十年嘅國內啦，我真係未住過一晚嘅，喺國內未住過一晚嘅。咁太太唔俾我之餘咧， 咁啊啱啦，都係乖啦， 亦都係咧，因為我冇覺得冇乜需要，冇乜需要。咁所以咧，我話你話我真係好熟大陸咧，係唔好意思，真係唔係。但係咧，唉，唔好意思喎，我又因為疫情，我又必要我去大陸。做嘢，我喺國內做嘢，所以我就喺啱啱我先至翻嚟兩個禮拜啫，隔離完㗎啦，而家問題啊，咁就我係住咗一年半嘅。我喺廣州， 不如咁嗱，今集時間差唔多啦，等阿 Fat 咧下一集咧再同我哋講下，喂過往喺內地嘅工作，以至佢喺年半即係喺廣州嗰度啦 ，stay 咗喺度啦，究竟你體會係啲咩？即係我哋成日話灣區生活一小時，咁衣食住行又有啲咩唔同嘅轉化咧？ 究竟有啲咩體會咧？係啊， 佢住廣州同我哋住廣州有冇唔同咧？我哋就喺上下九食碗雙皮奶，可能唔同啊，老闆可能食唔同嘅嘢啊嚇，咁啊下集再同阿 Fat 去傾偈好嘛？唔該曬你 ，thank you。 OK， 多謝曬。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万里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心神，向前闯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人间动身，午夜时是荣耀。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话，疫苗过敏安全门诊至今接获大约8000宗转介个案，形容数目达至海量，暂时大约一半仍未处理。同时每日仍然有很多新转介个案，人手上难以应付突如其来的转介。被问到有市民说获牌期至多年后才能够接受评估，刘泽星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解释，是行政上的处理方法，承认安排未是最好，职员现时正逐一致电相关市民，将应诊期调拨至较前的日子。出席同一节目的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部免疫及过敏学临床助理教授李希华，本港至今接种600多万剂疫苗，卫生署至今只接获4宗个案在接种疫苗后出现过敏性休克，形容是非常罕有，又指98%经过过敏诊所治疗的人都被评估为可接种疫苗。內地過去一日新增6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30宗本土病例，18宗嚟自江蘇嘅揚州市，而河南、湖北、湖南同雲南都有感染個案。境外輸入嘅36宗病例分別喺福建、上海、山東等地發現，令總確診個案增至94324宗，冇新增死亡同疑似病例。另外，內地新增19宗冇症狀感染個案，當中1宗係本土病例，嚟自湖南。阿富汗局勢惡化，塔利班快速推進攻佔大片土地，聯合國呼籲鄰國維持邊境開放。大批逃避战火的平民涌到首都喀布尔，救助儿童会说当中包括72000名儿童，很多人在临时帐篷栖身，亦有不少人睡在废弃的货仓。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说，阿富汗的粮食短缺问题非常严重，警告将出现人道灾难。塔利班宣称已经攻占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同埋第三大城市克拉特，而全国34个省会城市中，已经有18个落入佢哋嘅手中。其中，卢格尔省首府普勒阿拉姆，距离首都喀布尔只系大约60公里。日本有意提早修改中期防御计划，以增加预算应对中国在周边海域日渐增强影响力，以及为台海局势做好准备。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报道，首相菅义伟和防卫大臣岸信夫较早前同意在今年内提早更新原定涵盖到2023年财政年度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修订将期望履行菅义伟在今年4月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期间所作出加强日本的防御能力和美日同盟的承诺。防卫省等部门正讨论有关修订，并将由财政部审查预算问题。菅义伟和拜登在联合声明中强调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同时反对中方单方面企图改变东海现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局部地区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 咁而家交通暂时正常嘅，九龙入口嘅车龙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空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濠涌。之后喺封路方面咧，同大家预告一下，喺长沙环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由上嘅十点起，直至到听日嘅清晨六点钟，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发祥街交界嘅慢线咧系将会临时封闭，咁车辆咧到时系将会暂时禁止由长沙环道左转驶入去发祥街。咁另外喺观塘嘅永福街，因为有道路工程，同样由上午嘅十点起，咁啊直至到下星期五嘅下昼六点钟，由永福街前往伟业街嘅未命名之路咧，系将会临时封闭噶。咁就系由永福街前往伟业街嘅未命名之路将会临时封闭，车辆到时请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翻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呢场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首次以电视剧的形式全景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场奠定中国未来的经典战役大决战。 8月14号开始，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湾区生活小百科。 喂 ，PC。 喂，阿欧， 系啊，点啊，食唔食得辣啊？ 好辣啊！ 系啊，搵个辣妹出场先啊 ！Angel， 系你好啊！ 喂，大家早晨啊！ 系啊，估唔到用辣妹嚟形容你啊吓！咁啊，点解咧？就系讲下呢个咧。鴨血我自己都好喜歡嘅，不過咧我將啲辣咧好模糊化嘅，重慶辣啦，同埋咧四川辣啦，我 河南啦， 河南又搞唔清啦，跟住咧其實我連台灣嗰種辣我都唔係好，即係我覺得 好近似係咪啊？ 係啊，以至咧深圳咪有啲雞煲嘅，咁深圳又話自己有深圳雞煲，重慶又話有重慶雞煲， 唔同嘅，一個係椰子雞煲嘛。 系，我都唔知啊。 深圳嗰个椰子鸡，嗰个系最出名， 同其他鸡煲又唔同。 系啊，唔同嘅。 系咪啊？ 系啦， 我真系未搞得清。 我哋分酸辣、麻辣同埋嗰啲叫咩香辣啊嘛。 呢个食家嚟嘅。 系啊，睇身形就知啦。嗱，PC， 我唔系等你入嚟，我见你成为 expert 专家，我先讲呢句啫。Anyway， 咁啊，真系讲下呢一个题目咧，就系、是、见到有个 cushion 就联成咗咧呢个蓝色品牌嘅可乐，讲紧咧就系、是、呢、這个其中一个鸭血嘅老火锅。咁呢个有咩好讲啊？ 呢、个好讲嘅，其实我都系想带出一个品牌，就系、是、一个品牌同另外一个品牌玩 crossover 咧，佢哋可以玩得好彻底、好全面，就好似今集呢一个血老火锅咁样啦。OK， 鸭血老火锅啦，佢就同一个蓝色嘅可乐牌子、做一个 crossover 啦。咁、而所有嘅铺头咧，其实行到入去咧，你都会好感受到呢只蓝色。但系个问题最劲嘅就系、佢会因应住呢个品牌嘅 crossover。去做一些 souvenir 出嚟， 譬如一個好靚嘅 cushion 你哋大家都睇到啦。 靚啊 靚。咁而因為呢一個火鍋店咧，其實喺國內已經好火啦嘛、嗯。因為其實幾乎喺國內半個娛樂圈都會去打卡嘅。咁佢嗰啲裝修都係紅燈籠啦、木桌椅啦、青磚嘅瓦牆啦，其實每一個細節都係好滲透住一啲好古典嘅氣息嘅。 你有冇食過呢間啊 ？P C？ 呢、這個我食過 N 咁多次啊！ 我有食過，反而冇食過呢間。 有深圳有三四間嘅呢間， 係啊係啊， 我食嗰間 係 小龍 哦， 嗰間 係好豔嗰間嘛， 好難嗰、那個嗰、那個好難訂位嗰、那個， 即係咪同個豔字定咩一種堪啊堪定豔我唔識讀。 我講單字個 係啊係 啊係啊 係啊，好似叫個堪字。 係啊係啊，冇錯。係咁，因為佢哋好多股東啊。 唔係因為我喺我第一次食係喺成都食嘅，咁所以咧。我那次是讲紧我要去食咧，我基本上朝头早要系透过微信去订位噶啦。 但系呢间鸭血我就喺罗湖区好似食过一次，咁都好有三层楼高嘅。我去嗰一间就喺条大街转入去个巷仔嗰度，咁都要排晒队咁样。咁睇下你好唔好咯。有啲朋友真系好好鸭血嘅，咁可能就觉得哇正咁、啊、样。咁有啲 好麻辣咯， 系咯。咁 其实系好咩咧？系好做蓝色嘅 souvenir 咯，系啊。 咁啊几样嘢都可以去睇睇谂谂啦。不过讲开打边炉。其實喺內地咧，即係打火鍋啦。喂、嗯，近年咧興起嗰啲汕頭汕尾嗰啲牛肉啊，哇！深圳真係好勁喎，嗰啲打邊爐咧，即係牛肉啊，我 GPC 啊，即係都少食牛嘅。但係咧、哦，即係我啲朋友就特登翻去。舊時廣州有一檔咧，就係深夜就殺牛，殺完之後咧，就可能四五點咧就準備食咁樣咯。咁、當然你一定會話：哇，好殘忍啊！係嘅，食肉類，所有肉類都係殘忍㗎啦。OK， 但係即係有啲人啊，即係食在廣州嘛，咁佢哋可能食得撩楞一啲啦。即係我只能夠去咁嘅解讀啦。不過嗰種潮汕牛肉咧，火鍋又真係依家今時今日喺灣區入邊好多各大城市都好普及㗎啦。Angel 都知道。 最重要係佢哋有太多不同嘅部位都食到啊！ 係啊係啊， 呢個先重要嘛。 即係嗰啲牛頸脊啊。 今日趁拎住喺度，我梗係要問一下。其實我兩年冇翻過國內，我有一樣嘢好想食㗎。 係咩啊？ 我諗住睇下可唔可以香港揾 到。 我就係香港揾唔到啊！冰煮羊。 冰煮羊我冇听过， 哇，真系不得了啊！呢个 你形容咩好听？ 佢百合口会用嘅羊肉， 哇，劲 系啦。咁系其实佢系一个蒙古同埋呢个宁夏嘅菜式嚟。 系咪苏武牧羊嗰啲铺头有得食啊？类似， 但我喺香港揾唔到啦。 系咯， 其实咧之前我哋介绍过一个冰律嘅， 系啊， 其实个概念咧都系好似呢一个 几熟悉啊，冰魔律呢啲都 不得了。 即系仲要一粒栗子点样冻啊冰啊咁 样，之后入口又融化。 佢唔系啊，佢其实系个煮法嚟嘅，其实佢系一个火锅嚟嘅。 系 咁，但系咧佢就成个。湯底係點咧？就係、是、全部都冰啦，即係、就是、雪凍曬一塊塊一嚿嚿嘅冰先冰塊嚟嘅。咁、然之後咧，佢就攞紅酒啊，攞葱咧，咁然之後就煮嗰啲羊肉。咁啲羊肉就好似一嚿嚿一口牛咁啦，你平時咁已經擺曬佢嘅。咁然之後就一齊煮。咁佢咧由一個凍水，即係個冰水，去到一個變咗佢暖啦，去到食得嗰個位咧、其實就可以叫鎖住咗啲汁啊。系啦，咁所以咧就是一个内蒙咧，佢哋一啲食法嚟。 系， 我知道香港边度食到。 诶，咪后同我哋讲啦，香港嗰啲就 屋企啊。你睇佢几 detail 讲晒出嚟，佢应该整到嘅。 P C， 所以我就话两年冇食过， 唔系你 现 代助搞得掂嘅。好啦，咁啊呢个交俾你啦。啊，唔该晒。咁啊今日咧唔该晒 Angel 上嚟同我哋做节目啦。好，下一集我哋又讲下啲联城咯，关于品牌嘅。唔该 Angel，thank you。喂 ，PC 讲下深圳书城啊，不如好嘛？ 深圳书城 系啊， 你去过几多次？ 我去得多、哦，原来咧成日讲呢啲书城咧，好多个。 我发觉我系中意去饮嘢多啲嘅书城度 啊，饮咖啡 系茶咖啡啦，即系集集都讲茶同咖啡。其实深圳书城 我哋都系一个文青嚟噶， 绝对系 老文青嗱，艺唔艺我唔讲啦，不过系一个老嘅文青， 同埋有好多艺术工作坊嘅。我觉得呢个系国内做得几好嘅一样嘢，即系我哋好多时候可能画下画啊，即系唔知边度去画画或者一啲手工艺嘅班咧， 系 喺香港度哦，可能我哋净系去嗰几个艺术村里面。 面可以做啦。 嗯， 國內其實原來好多地方都有啦。 哦，譬如有啲咩係咪類似工作坊或者 workshop 咁樣？即意思就係、是、 皮革啊，即有以前皮革啊，跟、哦、住可能做啲 依家有啲我有聽過 art jam 啊，係咪都喺內地都好流行？但相對個價錢又因為即係成本啊或者人工啊，嗯、大陸都真係比較平啲嘅都。 同埋我喺國內咧，我喺成都體驗過就係、 是， 佢係喺個商場裏面咧有一個好大嘅 art jam 嘅鋪頭俾你去玩，係同埋一啲陶瓷嘅鋪頭。其實國內嘅書城都好多， 嗯、 即係我覺得相對地依、這個就係培養到 文化產業，係 啊，文化產業發展啦、嗯，即係如何產業化發展啦、嗯，真正。 嗱 PC 你講嗰個咧，我試過去啊嚇，即係講緊三四年前咧喺深圳其中一個好大型嘅商場嗰度啦，咁啊真係有你剛才講嗰啲陶瓷一間鋪頭就係有啲人喺度好似人鬼情未了咁樣咯，係啊陶瓷咁樣捽捽捽捽捽咁樣整整整整整咁樣咯，咁啊整 有冇一路整一路唱歌先嚟？ 梗冇啦，佢播嗰啲都係小蘋果嚟噶， 咁緊要 蹦擠蹦擠嗰啲。咁但係阿 Jam 我有試過一次，就喺福建係啦，喺、福建嗰、個叫做。鼓浪鼓浪乜啊？鼓浪聚定鼓浪，我唔記得嗰個字點讀，因為用國語讀嘅咁樣。嗰度又係即係同啲屋企人咁去旅遊，咁又係見到啊，即係佢哋都好多嗰啲藝術文化。當然過程之中要俾錢啦、但係俾錢之中又有啲創意嘅發生咁樣，又俾你可以攞走個 product 嘅。咁當然你搞到烏里馬叉咧，有個導師，有個導師，那個導師就會幫你調整翻， 幫嗰個作品按摩一下。 系啦，按摩翻、或者做翻一個靚嘅 product， 咁你咪攞住嗰個有即系朋友圈咪分享咯，咁啊請點贊，跟住又踢翻佢哋。 之後咧係貼堂噶， 係咪啊？ 係直情佢話喂，你可唔可以影張相啊？跟住我就喺所有嘅佢嘅宣傳品裏面都見到我幅畫啦。 係，我以為即係仲想攞你微信，掃一掃你微信，跟住同你講話，喂，不如做個朋友，跟住就網戀咁就開始啊？唔會嘅，呢啲冇發生嘅，係啊。 不過我都提一提咧，其實原來好多。國內嘅 art jam 我都係同電影嗰個 concept 一樣嘅，上次講過，唔會喺門市裏面咧做買賣嘅。 嗯， 記住去一啲 app 上面去睇下嗰啲優惠，係差接近一倍嘅個價錢。 哦，真係啊！即係譬如你想 join 呢啲班，譬如佢門市就係$400嘅，其實原來咧你只要上網喺啲 app 嗰度揾咧，可能$200人民幣已經搞得到啦。 冇錯，冇錯。 咁啊，呢個都係個文化嘅一個有趣，或者大家第時開翻關可以參加嘅一啲活動。动啦，嗱，一开始开呢个题目咧，我就想讲书城嘅。其实因为咧，我记得大概咧就我估五年前、六年前，自己都好中意翻去内地买书。点解？因为相对平少少。譬如你当一套《哈利波特》咧，咁佢都系正版嘅，咁但系就当然简体字啦。如果你懂得睇简体字咧，其实平好多咯。 哇！你讲到重点啊， 系啊系啊， 就系因为简体字同繁体字嘅分别。 系啊，但系我自己因为高考嘅时候都因为写中化咧，同埋读。历史嗰啲咧，你要超快噶嘛？总之你手一停咧，你就撕唔到噶啦，或者你合格唔到啦。 我 反而就 买好多美术用品咯。 哦，系咩？哦， 因为香港好贵，其实同埋香港美术用品专门店咧都系得几间啫。 喂，又贴地啲问你一个问题啊！哇，关于呢啲艺术啦，或者画画啊、粉彩啊咁样，譬如acrylic 咁先算啦，即系油画、油彩嗰啲颜料咁样先。唉，唔识读中文啊，呢啲我真系啊，英文讲咗佢啦。咁啊，总之呢一类咁嘅颜料咧，系咪相对平好多噶？个价钱大概系几多分之几啦？ 我谂系超过一半， 系 其实我谂大家好容易睇，喺一啲网上嘅购物平台，大家可能大概已经知道大概价格去到几元啦。同香港 系啊， 咁可以打个三折到啦。其实去到 不过去到实地嗰啲叫做美术市场、油彩市场啊，咪深圳有条油画村嘅， 系啊，冇错， 去睇过嗰、叫做好色力场嘅纪录片，叫做《中国梵高》啊嘛。咁呢部紀錄片就講咗深圳嘅油畫村，當然即係入面有啲抄襲嘅成分啦，咁抄襲嗰啲部分我哋唔好話唔講，嗰啲都要講嘅，嗰啲都唔啱嘅，即係梵高得一個嘅啫，係啊，咁你唔應該 哇佢哋嘅好似影印機影印出嚟咁滯，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可以睇下呢一類嘅紀錄片啦，或者即係頭先我講咗陶瓷啦，又講書城啦，又講咗油畫啦，又講咗電影啦，哇！幾有文化氣息咧，係咪先？真係，所以即係都要同大家去傾傾講講啦。即係透過呢個環節咧，可能都想將灣區入面嘅生活圈咧，即係都我哋經歷嘅，都同大家分享下當中嘅一點一滴啦。去首歌翻嚟啊，聚焦下灣區入面嘅房地產啦喎。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扎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的时光，乘着烈火。凝望那天高地光，沿路写下我，长夜里可找什么，凭什么你热火为明日吹送，仍然有愿望。着那风，沿路感觉，和奇妙苦光，流泪的光晕雨，或遥望晴朗，让一切没定。 湾区地产概览。 湾区地产概览啦，咁啊，我哋今日嘉宾咧有大湾区物业保障协会嘅会长啊，吓卢永勤 Kitty Lau 嘅 Kitty 早晨啊， 早晨 Kitty， 系 啊 ，Hello 早晨， 早晨，喂，第三个礼拜同你倾偈啦，咁啊，今集咧就第一集就认识一下你熟悉嘅肇庆啦，第二集就系、是、啊讲下啲基本嘢，第三集咧真系啦，往前看先啊，往前看先啊，咁啊有咩九加二入边有啲咩地方你觉得系比较低水少少啊，或者未？未来在 Q3 Q4 咧个升值的潜力啊，大家可以睇睇谂谂度度佢咧。 咁应该如果大家置业啦，最主要第一样嘢就系睇翻我哋大家嘅目的啦，系谂住系退休啊、自用定系投资啦。咁、好似早几年珠海咧，近期咧其实横琴啦，横琴大家都知道升咗好多，而家去到差唔多横琴口岸嗰边啦，40,000+去到50,000+一个方。咁甚至乎咧，近期咧吹風吹得好犀利，就話澳門嗰邊會接管橫琴，即係管理橫琴。 呢個風都有一段時間啦， 係、哦、啊，但 咁 係 點啊？即 係 融入埋一齊定點啊？原先橫琴係邊一個負責？好似深圳負責噶嘛？ 橫琴 係 珠海， 珠海負責嘅。 跟住澳門大學開咗之後，就想將成個橫琴都交俾 消息係咁樣 啊， 有消息 咁樣， 有消息咁樣釋出，喂咁樣 借出呢個地方。 系啦，系啦，喂，咁我想问啦，对楼价有咩影响先？系啦，好着紧啦，有啲朋友，哎呀，即系我有啲珠海楼，系咪今次掂啊？咁样吓。 咁如果呢一个消息系落实嘅话，当然啦，又会个房价又会再升一阵啦。 咁如果喺珠海入边去揾一啲地方去寻宝去买，咁旧时就会近住关闸已经会升咗上去啦，因为近澳门啊嘛。依家另一边珠海对接嘅边啲部件或者有啲咩地段，你都会比较 recommend 一啲咧？ 如果比较低水少少啦，可以系西面嘅金湾同埋斗门区啦。 咁有咩好处啊？呢两个位？ 嚟緊咧，金灣嗰邊都會有個機場嘅，咁同埋嗰個房價而家都係尺價都係偏向平咯，大概20,000+左右一個方咯。 哦，20,000+一方，得諗諗一個啊 ，PC。 我聽到斗門好似仲平喎，係咪啊？ 係啊，有啲20,000+都有。 係啊，譬如有啲學生啦，以至你嘅其中一啲會員啦，都會問你啲投資房地產意見咁啊 ，Kitty， 你會 prefer 佢哋買新樓，即係樓花，即係可能年幾兩年之內收樓，定還是係買一啲二手房咧？ 其實我係 prefer 佢哋買新樓會好啲嘅。 點解咧？ 因為二手房始終你唔知道佢嗰個房產證啦、個契啊、各樣啊，同埋之前個業主嘅原税啊，會唔會全部已經完曬税？好多。 好多嘅因素會有有個風險喺度嘅。 咁所以即係大家去預備嘅時候又要諗下，再加上一樣嘢咧，即係除咗税項咧，你知內地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税項嘅，你真係要問翻啲專業嘅意見或者專業嘅顧問，佢先俾到呢一類嘅意見你啦。第二咧就係、是究竟你個首期夠唔夠？因為其實今時今日咧就算你話買新盤咧，有好多嘅地產公司咧都會想推出好多優惠啦，盡量幫你整啲按揭啦。但係如果你有陣時個樓嘅冧心係細得滯咧，你可能真係需要full pay咁樣俾，係咪都有呢啲情況？ 係啊，其實細得滯係因為咧，國內嘅銀行係唔願意貸款俾嗰啲客去做，因為佢哋覺得哎呀太細銀啦咁樣咯。 係啊，咁啊 ，PC 有冇想法啊？順便問埋 Kitty， 如果你話喂，即係有冇啲低水啲嘅地方，或者你有冇啲心水城市啊咁樣？ 哇！我啱啱講其實斗門，我哋都非常有興趣啊。同埋咧，我哋唔係淨係留意個房價， 係 即係都要留意埋車位噶嘛，係咪先？ 係啊， 咁車位。位又點樣咧？喺斗門方面， 係啊。 咁其實咧，通常斗門呢邊啦，大家買咗物業之後咧，接近收樓，如果係新樓嘅時候，接近收樓咧，發展商就會問啲業主會唔會買埋嗰啲車位嘅。 咁通常係咪真係一定要買埋咧？嗱，香港咧。你買咗個新盤咧，買完之後咧，佢個車位供應可能得30個咧，嗰30個車位其實都爭分 㗎，係啊！ 嗱，我一個真人真事嘅經驗喺香港嚇，咁啊個屯門嘅新盤啦，咁可能佢個樓價冧心都係講緊400多萬，講緊呢啲 studio flat 嗰啲啦，個車位200多萬， 真係好誇張！ 即係呢個係點去比對啊，大佬？我買層樓都係400多萬，當然都係 studio flat， 即係唔會話即係好大啦，即係用依家嘅術語就係納米樓啦。咁但係 in between 個車位200多萬。几万哇，真系崩溃啊，系咪先？香港嘅情况就系真系比较疯狂少少，但系内地系咪都会 prefer 啊？真系要买埋配套埋一个车位咧？ 內地嘅車位我自己個人就咁樣睇啦、因為內地始終呢佢哋個車位比例呢會係唔似香港，因為我哋香港呢、 真 係好 少啊，係一位難求啊，正所謂 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國內嘅項目啦，通常佢哋車位嘅比例可能大概1:1啦，或者1:0.8啊，其實 OK 嘅，充裕嘅。咁反而呢我平時我就會提醒返啲朋友仔，第一樣你係會唔會有呢一個需要，可能有機會揸車。如果有機會揸车嘅，咁当然配埋个车位啦。同埋而家讲紧车位都系好平啦，可能你斗门嗰边，我谂10多萬已经有噶啦。 10多萬，我高估咗添，我低估咗添。 同埋而家系唔系单即系一个车位还一个车位，有啲系相连车位噶嘛？ 哦，系 啊，即系个买法有啲唔同噶。 咁大家喺投资车位嘅时候咧，又要开一个新嘅篇章啦，因为入边喺个产业嗰度咧都有唔同嘅证书嘅， 个产权都有啲唔同。 系啦，咁啊有好多。仔細嘅嘢啦，咁啊未至於魔鬼再細節嘅，因為你唔懂你未有魔鬼咯。你懂嘅話，你未要揾多啲意見啊，做多啲功課咯。每樣嘢都唔會一生出嚟就識嘅，咁啊你做每一個投資決定嘅時候，簡單如買一隻股票，你都應該 study 一下啦，咁樣。所以希望大家都透過呢個環節咧，你會了解更加多啊。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大灣區物業保障協會會長啦 ，Kitty Low 啊，同我哋分享。多謝 Kitty， 咁我哋下一集咧又講下其他咧。喂，9+2有咩城市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唔該曬 ，thank you。 好，拜拜。